若望福音第七章。这些事以后，耶稣周游于加利勒亚，而不愿周游于犹太，因为犹太人要图谋杀害他。那时犹太人的庆节帐篷节近了，他的弟兄于是对他说，你离开这里往犹太去吧，好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，因为没有人愿意显扬自己而在暗地里行事的。你既然行这些事，就该将你自己显示给世界。原来连他的弟兄们也不相信他。耶稣回答说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你们的时候却常是现成的。世界不会恨你们，却是恨我，因为我指证他的行为是邪恶的。你们上去过节吧，我还不上去过这庆节，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成熟。他说了这些话后，仍留在加利勒亚，但他的弟兄们上去过节以后，他也去了，但不是明显的，而是暗中去的。在庆节中，犹太人寻找他说，那人在哪里呢？在群众间对他发生了许多私议，有的人说他是好人，有的人却说不，他在善惑民众。但是因为都怕犹太人，谁也不敢公开地讲论他。庆节已过了一半，耶稣就上圣殿里去施教。犹太人都惊讶说，这人没有进过学，怎么通晓经书呢？耶稣回答他们说，我的教训不是我的，而是派遣我来者的。谁若愿意承行他的旨意，就会认出这教训是出于天主，或是由我自己而讲的。由自己而讲的是寻求自己的光荣，但谁若寻求派遣他来者的光荣，他便是诚实的，在他内没有不义。梅瑟不是曾给你们颁布了法律吗？但你们中却没有一人遵行法律。你们为什么图谋杀害我？群众回答说，你附了魔，谁图谋杀害你？耶稣回答说，我做了一件事，你们就都奇怪。梅瑟曾给你们办定了割损礼，其实并不是由梅瑟，而是由祖先开始的。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损礼，若是在安息日为满全梅瑟的法律，人可接受割损礼，那么为了我在安息日使一个人完全恢复健康，你们就对我发怒吗？你们不要按照外表判断，但要按照公义判断。于是有几个耶路撒冷人说，这不是人们所要图谋杀害的人吗？看，他放胆地讲论，而没有人对他说什么。难道首长们也确认这人就是墨西亚吗？可是我们知道这人是哪里的，然而当墨西亚来时，却没有人知道他是哪里的。于是耶稣在圣殿施教时， 大声喊说：你们认识我，也知道我是哪里的，但我不是由我自己而来，而是那真实者派遣我来的。你们却不认识他，我认识他，因为我是出于他，是他派遣了我。他们想捉住他，但是没有人向他下手，因为他的时辰还没有到。群众中有许多人信了他，且说：墨西亚来时，难道会行比这人更多的奇迹吗？法利赛人听见群众对耶稣这样议论纷纷，司祭长和法利赛人便派遣差役去捉拿他。于是耶稣说：我和你们同在的时候不多了，我要回到派遣我来的那里去。你们要找我，却找不着，而我所在的地方，你们也不能去。犹太人便彼此说：这人要往哪里去？我们找不着他呢。难道他要往散居在希腊民中的犹太人那里去，教训希腊人吗？他所说的：你们要找我，却找不着，我所在的地方，你们也不能去，的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在庆节末日最隆重的那一天，耶稣站着大声喊说：谁若渴，到我这里来喝吧。凡信从我的，就如经上说，从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他说这话是指那信仰他的人将要领受的圣神。圣神还没有赐下，因为耶稣还没有受到光荣。群众中有些人听了这些话，便说：这人真是那位先知。另有些人说：这人是墨西亚。但也有人说：难道墨西亚能来自加利勒雅吗？经上不是说墨西亚要出自达卫的后裔，来自达卫出生的村庄白冷吗？因此为了耶稣的缘故，在群众中起了纷争。他们中有些人愿捉拿他，但谁也没有向他下手。差役回到司祭长和法利赛人那里，司祭长和法利赛人问他们说：为什么你们没有把他带来？差役回答说：从来没有一个人如此讲话，像这人讲话一样。法利赛人遂向他们说：难道你们也受了善祸吗？首长中或法利赛人中，难道有人信仰了他吗？但是这些不明白法律的群众是可诅咒的。他们中有一个，即先前曾来到耶稣那里的尼科德摩，遂向他们说：如果不先听取人的口供和查明他所做的事，难道我们的法律就许定他的罪吗？他们回答他说：难道你也是出自加利勒雅吗？你去查考，你就能知道，从加利勒雅不会出先知的。然后他们就各自回家去了。